武帝本纪第一。皇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曰轩辕。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敦敏，成而聪明。轩辕之时，神农氏势衰，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农氏弗能争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降，诸侯咸来宾从，而蚩尤最为暴，莫能伐。炎帝欲亲临诸侯，诸侯咸归轩辕。轩辕乃修得战兵，制武器亦五种，抚万民，夺四方，叫熊皮貔貅驱虎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然后得其志。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，于是皇帝乃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遂擒杀蚩尤。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，代神农氏，是为皇帝。天下有不顺者，皇帝从而征之，平者去之，披山通道，未成宁居。东至于海，登完山即代宗；西至于崆峒，登鸡头；南至于江，登雄乡。北逐熏玉，合府釜山，而易于涿鹿之阿。迁徙往来无常处，以师兵为营卫，官民皆以云命为云师，置左右大剑，兼于万国。万国合，而鬼神山川风扇，与为多焉，或宝鼎，迎日推测，举丰厚立木长仙大红以治民，顺天地之际，幽冥之瞻，死生之说，存亡之难，石波白骨草木，纯化鸟兽虫蛾，旁罗日月星辰水波，土石金玉，劳勤心力耳目，节用水火财物，有土德之瑞，故号皇帝。皇帝二十五子，其德性者十四人。皇帝居轩辕之丘，而娶于西陵之女，是为雷祖。雷祖为皇帝正妃，生二子，其后皆有天下。其一曰玄霄，是为青阳。青阳降居江水，其二曰昌邑，降居弱水。昌邑娶蜀山氏女曰昌蒲，生高阳。高阳有圣德焉。皇帝崩，葬乔山。其孙昌邑之子高阳立，是为帝颛顼也。帝颛顼高阳者，皇帝之孙而昌邑之子也。敬渊以有谋，疏通而知事，养才以任地，载时以向天，依鬼神以治义，治气以教化，结成以祭祀。北至于幽灵，南至于交趾，西至于流沙，东至于盘木，动静之物，大小之神，日月所照，莫不敌属。帝颛顼生子曰穷蝉，颛顼崩，而玄霄之孙高辛立，是为帝喾。帝喾高辛者，皇帝之曾孙也。高辛父曰皎吉，皎吉父曰玄霄，玄霄父曰皇帝。自玄霄与皎吉皆不得在位，至高辛即帝位。 高辛与颛臾为族子。高辛生而神灵，自言其名，普施利物，布于其身。聪以知远，明以察微，顺天之意，知民之急，仁而威，惠而信，修身而天下服，取地之财而节用之，辅教万民而立惠之，立日月而迎送之，明鬼神而敬视之，其色郁郁，其德睨睨，其动也实，其福也是。地库盖直中而遍天下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莫不从服。地库娶陈封氏女，生放勋；娶居姿氏女，生智。地库崩而智代立，地智立不善而地放勋立，是为地爻。地爻者，放勋，其人如天，其智如神，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，富而不骄，贵而不疏，黄收纯衣，同车乘白马，能明训德，以亲九族，九族祭牧，遍张百姓，百姓昭明，和合万国。乃命西河敬顺昊天，术法日月星辰，敬受民时，分命西众居玉仪，曰阳谷，敬到日出，变成冬作，日中星鸟以阴仲春，其民西鸟兽自危。身命西书居南郊，变成南为，敬至日永，星火以正仲夏，其民阴鸟兽西隔。身命合众居西土，曰昧谷，敬到日入，变成西城。夜中星虚以正仲秋，其民一意鸟兽毛险。身命合书居北方，曰幽都，便在服务，日短星卯以正仲冬，其民欲鸟兽绒毛，岁366日，以闰月正四时，信斥百官，众公皆兴。尧曰：“谁可顺此事？”放其曰：“四子丹朱开明。”尧曰：“须玩凶，不用。”尧又曰：“谁可者？”欢都曰：“公公旁据不公，可用。”尧曰：“公公善言，其用辟四公漫天，不可。”尧又曰：“皆四月，商商洪水滔天，浩浩淮山相陵，下民其忧，有能使至者？”皆曰：“滚可。”尧曰：“滚复命毁族，不可。”月曰：“意在是不可用而已。”尧于是听月用滚，九岁功用不成。尧曰：“皆四月，朕在位70载，汝能拥命见朕位？”月应曰：“彼得舔地位。”尧曰：“昔举贵戚及书员隐匿者，众皆言于尧曰：有官在民间，曰虞舜。”尧曰：“然，朕闻之，其何如？”月曰：“盲者子，父顽，母淫，弟傲，能何以孝铮铮志，不志坚？”尧曰：“吾其事哉。” 于是尧弃之二女，观其德于二女，舜敕下二女于归瑞如复礼，尧善之，乃使舜甚合五典，五典能从，乃遍入百官，百官时序，宾于四门，四门睦睦，诸侯远方宾客皆敬。尧使舜入山林川泽，暴风雷雨，舜行不靡。尧以为圣，召舜曰：汝谋事至而言可续，三年矣，汝登帝位。舜让于德不义。正月上日，舜受终于文祖。文祖者，尧大祖也。于是帝尧老，命舜设行天子之政，以观天命。舜乃在玄机玉衡，以其七政，遂累于上帝，因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变于群神，即五瑞，则即月日，减四月诸木，班瑞。遂二月东巡狩，至于岱宗柴，望至于山川，遂见东方君长和十月正日同绿度良衡，修五礼五御三伯二生一死为志，如五气足乃复。五月南巡狩，八月西巡狩，十一月北巡狩，皆如初。归至于祖拟庙，用特牛礼。五岁一巡狩，群后四朝，便告以言，明士以公，车服以庸，召十右二州，绝川相以典型，留右五行，编作官行，铺作教行，今作熟行，省灾过赦，户中贼行，亲哉亲哉，为行之敬哉。欢都进言公公，尧曰不可而事之公师，公公果淫辟。四月举滚至洪水，尧以为不可，越强请示之，示之而无功，故百姓不便。三苗在江淮、荆州、朔为乱，于是舜归而言于帝，请留公公于幽灵，以便北狄，放欢都于崇山，以便南蛮，迁三苗与三危，以便西戎，及滚于羽山，以便东夷，四罪而天下咸服。尧历七十年得舜，二十年而老，令舜设行天子之政，见之于天。尧必位凡二十八年而崩，百姓悲哀，如丧父母。三年，四方莫举乐以思尧。尧之子丹朱之不孝，不足受天下，于是乃全受舜。受舜则天下得其利，而丹朱病；受丹朱则天下病，而丹朱得其利。尧曰：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，而足受舜以天下。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让毕丹朱于南河之南，诸侯朝觐者不知丹朱而知舜，欲送者不知丹朱而知舜，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。舜曰：天也，夫而后知中国见天子位焉，是为帝舜。于舜者名曰重华，重华父曰瞽叟，瞽叟父曰乔牛， 乔牛父曰勾望，勾望父曰靖康，靖康父曰穷禅，穷禅父曰地专虚，地专虚父曰昌邑，以至顺七世矣。自从穷禅以至地顺，皆微为庶人。顺父瞽叟盲，而顺母死，瞽叟更娶妻而生象，象傲。瞽叟爱后妻子，常欲杀顺，顺必逃，即有小过则受罪。顺弑父及后母与弟，日以独谨，非有谢。顺冀州之人也，顺耕历山，于雷泽，陶河滨，作石器于寿丘，旧石于腹下。顺父瞽叟完，母淫，弟象傲，皆欲杀顺。顺顺事不失子道，兄弟孝慈，欲杀不可得，即求常在侧。顺年二十以孝文，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，四月贤见于顺，曰可。于是尧乃以二女弃顺以观其内，使九男于楚以观其外。顺居归瑞，内行弥谨。尧二女不敢以贵骄视顺亲戚，甚有妇道。尧九男皆易睹。顺耕历山，历山之人皆让畔，于雷泽，雷泽上人皆让居，陶河滨，河滨气皆不苦语。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尧乃赐顺吃衣与禽，喂住仓廪与牛羊。瞽叟上复欲杀之，使顺上屠廪，瞽叟从下纵火焚廪，顺乃以两肋自撼而下，去得不死。后瞽叟又使顺穿井，顺穿井为逆空旁出，顺即入身，瞽叟与象共下土石井，顺从逆空出去。瞽叟象喜，以顺为已死。象曰：“本谋者象。”象与其父母分，于是曰：“顺妻尧二女与禽象取之，牛羊仓廪与父母。”象乃指顺公居，鼓其禽。顺往见之，象恶不义，曰：“我思顺正欲逃。”顺曰：“然，而其恕矣。”顺复是瞽叟爱弟弥谨。于是尧乃弑顺五典百官，皆至。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士得其力，谓之八楷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士谓之八元。此十六族者，士记其美，不允其名。至于尧，尧未能举。顺举八楷，始主后土，以魁百世，莫不时序。举八元，始布五教于四方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，内平外成。昔帝弘氏有不才子，演义隐贼，好行凶特，天下谓之混沌。少昊氏有不才子，毁信误忠，重事恶言，天下谓之穷奇。颛顼氏有不才子，不可教训，不知化言，天下谓之陶物。此三族是忧之，至于尧，尧未能去。晋云氏有不才子， 贪于饮食，冒于货会，天下谓之饕餮，天下恶之，比之三凶。舜宾于四门，乃留四凶族，迁于四邑，以欲魑魅。于是四门辟，言无凶人也。舜入于大陆，烈风雷雨不靡，尧乃知舜之足受天下。尧老，使舜设行天子政，巡狩。舜得举用事二十年，而尧使摄政，摄政八年而尧崩，三年丧毕，让丹朱，天下归舜。而禹、高尧、谢、后稷、伯夷、夔、龙、垂、翼、彭祖，自尧时而皆举用，未有分职。于是舜乃至于文祖，谋于四月，辟四门，明通四方耳目，命十二目论地德，行厚德，远宁人，则蛮夷率服。舜谓四月曰：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，使居官相事。皆曰：伯禹为司空，可美帝功。舜曰：皆然。禹汝平水土，为是免灾。禹拜其首，让于稷、谢与高尧。舜曰：然，往矣。舜曰：弃黎民始饥，汝后稷剥食白骨。舜曰：谢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，汝为司徒，而敬夫五教，在宽。舜曰：高尧，蛮夷华夏，寇贼奸诡，汝作事，五行有福，五福三就，五流有度，五度三居，唯名能信。舜曰：谁能逊于公？皆曰：垂可。于是以垂为公公。舜曰：谁能逊于上下草木鸟兽？皆曰：亦可。于是以亦为振于。亦拜其首，让于诸臣，诸虎熊皮。舜曰：往矣，汝邪？遂以诸虎熊皮为佐。舜曰：皆四月有能点阵三里。皆曰：伯夷可。舜曰：皆伯夷，以汝为至宗，夙夜为敬，直哉为敬节。伯夷让夔、龙。舜曰：然。以夔为典乐，矫至子，直而温，宽而利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，诗言意，歌长言，声一咏，律和声，八音能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贺。夔曰：吾于积食复食，百兽率舞。舜曰：龙，朕未记禅说田尾，震惊震众，命汝为纳言，夙夜出入朕命，为信。舜曰：皆汝二十又二人，敬哉，为时向天事。三岁一考功，三考处置，远近众公贤星，分北三苗。此二十二人贤成绝功，高尧为大礼平民，各福得其时。伯夷主礼，上下贤让，垂主公师，百公至公，一主鱼，山则辟，弃主祭，白骨石貌，谢主司徒，百姓亲和， 龙主宾客，远人至。十二木行而九州莫敢必为，为与之功为大，披九山，通九泽，决九河，定九州，各以其职来共，不失决疑，方五千里至于荒服。南府交趾，北发，西戎，西支，渠搜，堤，羌，北山戎，发，西慎，东长，鸟夷，四海之内咸代帝舜之功。于是于乃兴九韶之乐，至异物，凤凰来翔，天下明德皆自于帝始。舜年二十以孝文，年三十尧举之，年五十设行天子事，年五十八尧崩，年六十一代尧建天子位，建帝位三十九年，南巡狩，崩于苍梧之野，葬于江南九夷，是为零陵。舜之建帝位，载天子旗，往朝赴鼓叟，睽睽为锦，如子道，封帝相为诸侯。舜子商君亦不孝，舜乃欲见禹于天，十七年而崩。三年丧毕，禹亦乃让舜子，如舜让尧子，诸侯归之，然后禹见天子位。尧子丹朱，舜子商君，皆有疆土，以奉先祀，服其服，礼乐如之。以客见天子，天子服臣，事不敢专也。自皇帝至舜禹，皆同姓而异其国号，以彰明德。故皇帝为有熊，帝颛顼为高阳，帝喾为高辛，帝尧为陶唐，帝舜为有余，帝禹为夏后而别氏，姓四氏。谢为商，姓子氏。契为周，姓姬氏。太史公曰：学者多称武帝上矣，然尚书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皇帝，其文不雅逊，近身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载于问武帝德，以帝系姓，儒者或不传。于常西至崆峒，北过涿鹿，东兼于海，南浮江淮矣。至长老，皆往往称皇帝尧舜之处，封教故疏焉。总之不离古文者尽是。于观春秋国语，其发明武帝德，帝系姓彰矣。故帝服申考，其所表现皆不虚。疏缺有见矣，其意乃时时见于他说，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，故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于并论次，则其言有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首。